昨天的北京可以说是暖意浓，最高气温甚至达到了20摄氏度，迎来了今年以来的最暖日。但是由于白天的扩散条件以及能见度略差一些，公众在外出的时候需要做好防护措施。从未来七天的天气情况来看，清明节假期期间北京的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均在22摄氏度以上，适宜外出踏青。医疗方面，为了配合4月8日零时起实施的医药分开综合改革，市医管局推出了18项便民举措，用于改善医疗服务。其中，北京22家市属医院将会推出专病门诊，做检查不必再跑多个科室就能够解决问题。北京西部最早的地铁站苹果园站将在今年进行改造扩容。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微信公众号近日也对外宣称，一号线苹果园站的改造扩容工程已经获得了批复，工期为3年，工程将对苹果园站的土建和设备系统进行完善和改造，消除各类安全隐患，站台和站厅也将会扩大。我国首款自主研制的大型民用直升机 AC-313 日前在景德镇的吕蒙机场圆满完成了大宇试飞试航的验证科目，这也就意味着 AC-313 型的直升机型号合格证、机上试飞实验试航验证工作全部完成。 思念刻在墙和瓦，如果感情会挣扎，没有说的儒雅，把挽回的手放下，镜子里的人说假话，违心的样子你决定了吗，装聋或者作哑，要不我先说话，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剩不多也不少，还能忘掉，我应该可以把自己照顾好，我们的距离到这儿刚刚好，不够我们拥抱就挽回不了，用力爱过的人不该计较，是否要被人起了家，亮出一条伤疤，不堪的根源在哪，可是感情会挣扎，没有别的办法，他劝你不如退下，如果分手太复杂，流浪的歌手会放下吉他，故事要美必须藏着真话，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剩不多也不少，还能忘掉，我应该可以把自己照顾好，我们的距离到这儿刚刚好，不够我们拥抱就挽回不了，用力爱过的人不该计较，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再不争也不吵，不必再煎熬，你可以不用记得我的好，我们的流浪到这儿刚刚好，趁我们还没到天涯海角，我也不是否 非要去那座城堡。天空有些暗了，暗得刚刚好，我难过的样子就没人看到。你别太在意我身上的记号。 就了解。

爬满了步调，感觉像是喝醉了，终于找到心有灵犀的美好，一辈子暖暖的好，我永远爱你到老。 我静静的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静静的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我喜欢的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400-010-6003。 记得小的时候跟爷爷奶奶去听戏剧的场景吗？京剧、越剧、黄梅戏、评剧、豫剧，他们被称为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中国的戏曲百花齐放，历久弥新，而且根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各民族地区的戏曲剧种有300余种，霸王别姬、牡丹亭、天仙配，这些经典你最喜欢哪一个呢？虽然世界戏剧日已经过去，但重温经典、传承文化是我们永远的课题。 飘落梅花开枝头，那夜那花前池旁留下太多愁，不要说

计划出售由于电池起火风险从全球召回的 Note 7手机，届时会换一个名字。在去年的电池起火爆炸事故发生之后，该公司曾经声明，所有召回的 Note 7会一律销毁，不得二次利用。关注油价方面的消息，2017年第六次成品油的调价窗口开启，汽油每吨均下调了230元，柴油每吨下调了220元，创年内的最大降幅。按照家用的汽车油箱50升的容量估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会节约大约9元钱。 声空眼眶红，但记得别过执着，寂静无声的我还能够说什么，眼神憔悴脆弱，用眼神装来盖过，玫瑰都在淌血，它沾入了白雪，有谁想要了解心如刀割的感觉，你等着我解释为何微笑中带泪，卸了妆却忘了我是谁，我眼睛力气想要留住你，你却没回应，你的坚持让我最后不得不放弃，看进我眼里黑色的眼泪流着不停，你说你藏不清，从来不在意，假装的生气，我恨这样才能抓住你的注意力，女生的哭泣他时常被误会的心情，对不起，其实你对我不熟悉，我答应你自由我从此给你，躲进你的生活想占据某角落，但越想的一过越容易遭到封锁，玫瑰都在淌血，它沾入了白雪，有谁想要了解心如刀割的感觉，你等着我解释为何微笑中带泪，卸了妆却忘了我是谁，我厌倦了力气想要留住你，你却没回应，你的坚持让我最后不得不放弃，看进我眼里黑色的眼泪流着不停，你说你从不信，从来不在意，假装的生气，我恨这样才能抓住你的注意力，女生的哭泣她时常被无谓的心情，对不起，其实你对我不熟悉，我答应你自由我从此给你， 我在

刚刚听到的一首歌呢，是来自田馥甄的《魔鬼中的天使》。其实在生活当中，尤其是对于青少年儿童来说，叛逆期总觉得父母就好像是魔鬼一样，总是控制着自己的生活，而我们呢也经常会面临着来自父母价值判断的一些压力。甚至有一个朋友的爸爸列了一个不听话清单，而清单上呢也记录着女儿从小到大没有听取爸爸建议的大事，让她失败以后对照着看。虽然不是每个父母都会列这样一种实实在在的不听话清单，但是心里也是有一个隐形清单的。当我们因为不听建议而吃亏的时候，爸妈可能就会说，看看当初让你别这么做吧。当然也有不少因为坚持自己的选择而成功了的故事，比如说著名的作家倪匡就曾经说过，人类之所以有进步的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下一代没有听上一代的话。但是上一代的经验之中呢，也确实不乏真知灼见和不朽的智慧，值得我们下一代人去学习。那么你在生活当中以及在你的人生重要选择上，没有听取父母的意见有多少呢？那没听父母话的你现在又过得怎么样呢？ 吹着树荫摇，摇啊摇到外婆桥，想着我的好宝宝，亲爱的你是不是已睡着？月儿高高床前照，想你的心飘呀飘，飘进你的梦里悄悄，姑娘想着她的花轿。我要带你到天涯海角，拜访春天向她说声早，管她漫漫长路路迢迢，爱的路上有我陪你。我要带你到天涯海角，走过秋天向他问声好，就算漫漫长路路迢迢，爱的路上有我陪你跑，你说好不好？总是催人老，花儿含羞在偷笑，心事不说有谁会知道？我要带你到天涯海角，拜访春天向他说声早，管他漫漫长路路迢迢，爱的路上有我陪你跑。我要带你到天涯海角，走过秋天向他问声好，就算漫漫长路路迢迢，爱的路上有我陪你跑，你说好不好？哦，我要带你到天涯海角，拜访春天向他说声早，管他漫漫长路路迢迢，爱的路上有我陪你跑。我要带你到天涯海角，走过秋天向他问声好，漫漫长路路迢迢，爱的路上有我陪你跑，你说好不好？风儿吹着树荫摇，摇啊摇到外婆桥，

色的蜻蜓，我小时候的小小英雄，多希望有一天能和它一起飞。当烦恼越来越多，玻璃弹珠越来越少，我知道我已慢慢的长大了。红色的蜻蜓曾几何时也在我岁月慢慢不见了。我们都已经长大， 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 汪峰被大家调侃成抢头条不成的失意青年，真的是让人哭笑不得。最近几年汪峰的高曝光率和高关注度实在是意料之外，一段跟章子怡的爱情让他被大众过度消费，以至于他的前世今生爱过几个人，生了几个娃，也都事无巨细的被网友挖出来了。 当我走在这里的每一条街道， 在他四十多岁的人生当中，前四十年他始终默默耕耘，默默做着自己的音乐，始终低调。最近几年他好像变了，他高调的离婚，高调的宣布恋情，这似乎已经不是原来的他了。还记得汪峰对章子怡表白的那段话，措辞都很华美。我想象有一天，这个社会不会把你我曾经生活的迷茫和坎坷看作是放荡和污垢。我想象有一天，媒体和新闻工作者们把你我也可以当作人看待，不要把我们当作怪物和工具，不要用恶意对待真情。这简直就是诗人的节奏。虽然很多优秀的歌手都具有非常浓郁的诗人气质，但是汪峰不同，汪峰就是一个诗人，他演唱自己美丽的文字。汪峰在青少年时期一直在接受严格而系统的古典音乐的训练，他原本是学提琴的，参加过交响乐团，出过演出，在当时肯定没有人会把这个小提琴手和一个著名的摇滚乐手联系到一块儿。1994年，鲍家街43号乐队成立，汪峰作为主唱开始在北京的一些酒吧搞些演出。乐队成立之初，长久没有什么作品推出，直到1997年的一月推出了专辑《鲍家街43号》，其中的《晚安北京》逐渐为人所认可。 寻找着，追逐着，奄奄一息的碎梦。 在《晚安北京》当中，已经透露出汪峰及其乐队作品的一些浓烈特色。强烈的批判精神和文人式的伤感，诗人一样的表达，以及汪峰优秀的唱腔。不过晚安北京仍然不成熟，这只是个开始。唱晚安北京的时候，能从他的歌声当中明显地找出那种深深的失落，那种仍然在地下状态时候的孤愤和落寞，一种可以听得出来触摸得到的挫折感和背弃感。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这里是唱片日历。汪峰，晚安北京。

盼望，却没能等到这阳光下秋天的景象。就让曾经的誓言飞舞吧，随西风飘荡，就像你柔软的长发曾芬芳我梦想。